好运当头， 给你称心如意，不再忧愁， 给你称心如意，不再忧愁， 只要不是善恶钱，愿望是不会落空。 财神一来到，你看财神一来到，人人都有金银珠宝，